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十一月四号啊，晚上10:09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 Annie， 仲有我莫莉，大家好。系啦，今日你哋想讲一个我未睇，但系你哋不停话好好睇，而且咧我睇啲报章咧，佢直情话堪称系 N 字头嘅平台入面话史上系史上，唔 系净系2020， 我人格保证，但我人格可能冇乜。咁而今晚咧就话 Annie 要率先啊，佢就要爬呢一个李亚力头啦， 系啦， 因为李亚力本来就话咧，佢星期四啊， 听日 会讲嘅， 系 咁嘅。但系我 Annie 你又话要讲，你谂下，我哋好少会撞题目嘅， 系啊。 但系而家大家热，咁今日我同阿 Annie 讲紧咧， 咁李亚力咪改题咯？ 唔系，但系我哋可以用唔同角度。其实男人睇同女人好唔同嘅，因为但系嗰件事，我觉得即系喺我自己嘅圈子啦 ，hit 到系咁样啦。即系当然，如果我睇 Facebook， 我中意嗰啲嘢，佢可能会再即系我揿过一次，佢就会再俾类近嘅嘢等我再。咁噶嘛， 系啊， 咁我就喺度，我都怀疑紧，到底系真系我觉得好睇， 定系其他人都觉得好睇 啊？定系真系 Facebook 去氹我揿佢 咧？即系为奴取暖啊！ 咁但系咧，我同阿 Annie 讲紧嘅时候咧，啱啱就另外有一个朋友，佢就喂，快啲睇啊，好睇啊！呢套系我2020年觉得最好睇嘅 电视剧。 电视剧是讲所有平台， 你讲咁耐都未讲系边套啊？ 系啊，吊下瘾啊嘛。 其实而家讲紧嘅咧就系一套叫做《后翼弃兵》嘅电视 剧。Queen's Gambit。 但系我想问一下 Annie 先啊，敏大人之前同你讲好睇嘅时候，系咪你已经睇紧噶啦？ 唔系， 即系真系敏大人介绍你睇嘅。 上个星期我见到敏大人，佢就话我问佢呢套系咩剧煲啊？跟住佢呢套啊，我一日就睇晒啦咁样。哇！咩有啲劇一日去睇？ 因為個個人都同我講係停唔到嘅，我係睇到天光啊！ 係 我睇到天光話嗱，你再唔瞓咧，你聽日做唔到嘢噶啦嗰啲咧。我話唔得，但我真係要追，即係一你真係好，我覺得我鄧嗰個女主角嘅即係嘅遭遇啊，係即係好引人入勝咯！你好想佢可以衝破個命運咯。咁跟住我除咗介紹俾 Annie 啦，介紹咗俾阿李亞力啦，咁佢哋兩個 李亞力都係你介紹噶， 係啊， 哦， 有啲俾翻啲面啲男人噶嘛，有時久不久有啲係我介紹俾佢嘅，係啊，咁佢覺得好好。好好睇喎，佢又係又一日睇曬喎， 係啊， 即係嗰種好睇嘅程度係你可以一日睇曬咯， 係證明即係就算幾忙都好，都一定會抽時間逼住去睇，寧願瞓少啲。 同埋咧，佢真係咧，佢到嗰個臨尾個位真係哭住你咧， 係。 不如我睇多集啦，即系嗰种心态啊，你明唔明啊？睇多一集先啦，咁样跟住谂住睇一集要收手噶啦，因为其实真系讲紧凌晨一点噶啦。咁啊，咁就系唔系啦，都系睇多一集啦，咁样真系有嗰种吊住你瘾啦，要你即系焗睇噶。 咁 Annie 系咪又一日睇晒咧？ 我用两日，即系我由星期六晚睇到真系一点，跟住第二朝起身擘大眼食埋早餐再睇嗰种。 食埋早餐就已经即刻再睇啦，连仔女都唔理啊，星期六日。 呢个堪称话系短短七集嘅剧集嚟噶嘛，系啦，但系每集几多？仲要几分钟咧？ 一个钟， 一个钟，一个钟。仲要佢喺呢个 Rotten Tomato 咧，我知有个西方嘅一个即系叫俾街坊嚟评论嘅，佢系攞100分嘅， 咁劲啊！ 系啊 ，100% 嘅， 系 系。系啊，咪你头先讲嘛？话有啲人啊，堪称话史上 N 字头最好 系啊，而家系越嚟越多报道都系咁写咯，即系唔知系一个半个报道，好多报道都话佢系史上最好睇，所以有冇咁好睇啊？ 但系我哋讲到咁劲咧，可能莫莉就会失望噶啦。正所谓， 我觉得今次 希望越高， 我觉得今次唔会， 人都话好睇。 我觉得今次唔会，就算佢失望，佢都唔敢出声， 因为太多人话好睇， 即系佢都会系怀疑自己品味嘅啫。 因为咩上至李亚力，下至尹大人，都觉得好睇啦。仲有咩啦？嗰啲朋辈啊，朋辈嘅影响，佢唔够胆出声嘅。 系啊，呢个就系心理学入边嘅羊群嘅心理，系咪？ 系啊，即系明明啊。明明是莫莉高过我，但如果全部都人都话唔系， 敏达， 敏达真系高过，跟住咧阿 Annie 都唔敢出声， 系虽然心里边想讲唔系嘅，系啦，最多做到嘅就唔出声， 系啦，咁啊，但系到底呢一套咧，即系而家我哋自己生活圈中啊啲朋友嘅话题之作咧，系关于乜嘢咧？边个 咩 嘅咧？边个做嘅咧？咁不如听首歌，亦都好似棋局咁样啊嘛，世事如棋，我哋而家忍先。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Let's go！ 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到未惧，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 听过 DJ 的最后一间唱片铺，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今日咧头半个钟头想讲嘅咧就系一套嘅电视剧，套电视剧个名咧叫做《后翼弃兵》。 嗯，呢套戏咧，问啲人介绍过，一听个名我就话啊，好似讲捉棋，我唔识捉噶，唔识睇噶。诶，唔使啊，唔识捉棋， 功夫片咁睇啦。 呢个系功夫片 of the mind。 系咯，我就喺度谂啦，啊，会唔会令到我哋呢啲即系普通 唔使噶，你唔使担心噶，唔使担心噶。我睇完呢一套剧，兼睇咗两次，我都仲系好 enjoy， 兼但系我都仲未识捉棋， 因为其实套戏冇教你捉棋嘅， 系唔教系啦，所以佢高招就系呢样嘢。 但系我哋会唔会睇得明佢几时赢几时输先？ 嗱， 我 表情赢噶， 我表情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佢咧将一啲咁闷，即系捉棋都其实一样颇为几闷嘅嘢咧，佢能够 我后屘真系上去 YouTube 睇真人捉啊，哇，咁闷嘅。 其实你唔使睇真人噶，你去维园望下睇下白捉棋咧，你已经知道几咁闷嘅呢件事。咁但系真系可以想象系一啲喺脑自己个脑袋入边喺度盘算嘅嘢咧，你点样喺个镜头面前演绎出嚟，而观众如果系又唔识捉棋嘅咧，就系闷上加闷咯。但系佢又唔会完全地系即系净系啲主角嘅故事，佢系真系楞到啲棋嘅，都颇大程度上系一啲棋局嘅比赛，系佢哋占咗每一集里边都有，我觉得有成。冇一半都有40%嘅， 即係唔係好似某啲電視台佢話啊，我要拍一套劇係講邊個紀律部隊嘅，但其實佢哋淨係負責著住嗰個紀律部隊啲制服啦，但係結果都係愛情片啦，都係三角戀啦， 係啦，佢唔 就冇解釋到其實你紀律部隊即係好少啦，或者係做啲乜嘢啦，咁佢真係令到你咧認識多咗。呢一個棋嘅呢個世界，西洋棋呢個世界，咁佢就搞到我仲要去查下，佢呢一隻嘢叫咩咧？係我叫 porn 我原來 porn 就係捉啊同埋兵啊嗰啲咁樣啦。跟住我又對翻，原來佢有少少又似中國象棋，但有少少唔似喎咁樣。咁如果何況更加真係識捉國際象棋嗰啲朋友，咪更加覺得好睇咯。係 啊，個趣味會更加高。 咁但係你直頭可唔可以講？係 咯，講下大概咩嚟？ 咁係咪叫劇透㗎？ 唔會劇透啊，因為其實咧， 故事描述， 因為你自從今日講咗之後咧，我已經上去呢一個 wiki 睇過咧。如果要劇透都其實有人劇咗啦。你唔係第一個， 同埋有好多已經話哇五個必睇嘅內容啊，有好多呢啲㗎啦， 即 係 裏邊嘅一啲金句啊，最發人心性嘅一啲 片段啊嗰啲咯。 嗱，其實簡單嚟講，我覺得吸引嘅地方，因為其實第一集已經好吸引我啦，因為佢一開始其實佢個故事就係講一個細路女，咁佢咧 細路女仲要係 幾多歲？ 對於我嚟講係名不經傳，我咁嗰陣係十。我谂系少过十岁， 九岁，冇错，系九岁。咁啊，九岁嘅时候咧，就因为妈妈嘅一宗车祸啦，咁佢成为咗个孤儿嘅。咁本身嚟嘅咧，佢都系单亲，即系个爸爸都系同妈妈分开嘅。佢跟住妈妈一路长大，至到九岁，咁妈妈系自杀死嘅。咁佢就系幸存者啦。 咁要系嗰只揽炒，真系 即系望住呢个。 我系 literally 讲系揽炒，我讲一句对白，我觉得咁佢变咗孤儿啊嘛。咁样孤儿嘅时候，佢就。要嗰啲孤儿院有时系佢哋要安定啲孤儿咧，所以佢哋就要派一啲药物俾佢啦，除咗维他命咧，仲会派啲安静剂俾佢啦。咁喺排紧队嘅时候，佢就遇到另外一个孤儿，嗰、那个孤儿就拧住好，你爸爸妈妈最后同你讲嗰句说话咧系咩说话？咁样啦，咁跟住佢加 flashback 啦，闪回啦咁样啊，之类嘅咁样啦。我个个都问噶。个个人嘅答案都唔同噶，哇！呢啲对白我觉得好好得啦。咁但系你好有兴趣知道最后嗰句说话系乜嘢？呢度我哋唔讲啦。但系即系成件事就系、是、你会一开头你已经等呢个女仔好惨，因为其实惨故事都好多啦。咁但系点解惨咧？就系、是、你见到呢个妈妈揸住架车同佢揽炒，嗰种决心，但系跟住佢命硬。这个就是个故事的开头。你是不是好你好想 已经很精彩了， 我好想好 仲要九岁之后怎么长大呢， 跟着差人在隔离，他真的他 竟然没事的。 他怎么说连 scratch, not even a scratch, 伤痕都没过。咁但係佢好可憐喎，又 同埋係鎮定，唔好話鎮定係 冷靜 啦，係啦，即係你唔好話喊到歇斯底嚟，歇斯底嚟嘅，而係即係企喺度，即係眼瓊瓊咁樣望住架車。 冷靜就係呢個女主角嘅一個 要點啦。咁你捉棋嘅人，你咪 好冷靜， 好難好拍棒去捉棋咁樣噶嘛？呢個係其中。 我諗都可能係佢個成長，因為其實整套戲咧，去到七集嘅裏邊咧，都不時都有啲 flashback 嘅，即係講翻以前佢同佢媽媽呢九年短短呢九年相處嘅中間嘅一啲過程咁。而佢媽媽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即係有呢啲即係想自毀嘅，即係個諗法嘅。都我諗佢媽媽情緒都唔好嘅。 但係佢媽媽係一個高智商嘅人嚟嘅，即係佢好少，佢用好少嘅篇， 係 好少篇幅佢演解。即係佢阿媽喺發脾氣嘅時候，譬如講發脾氣，女人發脾氣燒嘢咁樣，跟住唔覺意跌咗本嘢出嚟，咁跟住個女主角執啦，五歲嘅時候係嘛，五歲執咁個嗰個係佢阿媽 PhD 數學嗰篇論文嚟。咁其實佢哇搞乜鬼咧？咁高智商嘅人， 佢點解要自殺咧？咁 又論咁，因為阿爸又唔睬佢咯。 哦， 即係第一佢阿媽係有種係應該係情緒或者精神嘅問題，但係。即係你可以唔可以排除話係有一有病咧，啲人就冇 IQ 嘅。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因為佢 IQ 過高，所以佢有啲嘢解決唔到，生活上解決唔到？因為如果你再諗翻數學嘅世界係好完美嘅，你每一個數式都有一個等於， 同埋 係解決到 嘅。 But life is not like this，人生唔係咁樣嘛。咁所以佢有啲對白嘅精境嘅問題就係佢阿媽就話我係我。讲少少，即系佢 trailer 都有讲啦。跟住佢问阿妈，即系同阿爸喺埋齐嗰啲咩人咧？嗰啲系咩嘢嚟嘅？跟住佢阿妈话嗰啲系一个 mistake 嚟。跟住佢问咩 mistake 啊？佢就话 rounding error。rounding error 即系话咧嗰啲四舍五入嗰啲 rounding error。咁跟住就去嗰个揽筹事件啦。咁你就可以喺好短嘅佢一。即係30秒嘅時間，你知道曬呢個女人諗緊啲乜嘢？佢又高智商得嚟，但係佢又喺人生當中，佢高叫點啊？高智商就係低情商，係。咁你又帶住個 即係低 EQ 係嘛？ 低 EQ 高 IQ， 但高 IQ。咁然後你又 make 咗個 mistake 啊！即係佢其實咧，佢冇真係講佢阿爸阿媽有咩真正係 發生咩問題？ 發生咩問題嘅？但係佢都幾長，即係。点解多篇幅系讲佢阿妈嗰个情绪问题嘅？咁呢样嘢嘅，咁所以佢都觉得佢自己，即系佢会觉得，我会唔会即系喺佢成长阶段，佢咁我都会唔会有我阿妈 DNA 咧？我都会唔会系有病咧？咁样，咁但系喺佢有病嘅时候，咁佢咪就要食药咯？咁佢食药咧，因为其实呢个咧，其实都唔系话剧透，因为佢都系咁样去 sell 呢套戏。呢一套戏咧就系讲。女性主義啦，真正嘅女性主義啦，真係唔係公主，唔係王子救公主，而係公主自救嘅故仔。咁所以 同埋話以前嘅嗰個年代嘅西洋棋好壟斷都係男性， 男性嘅 係啦。咁佢係女性又點樣突破呢樣嘢？ 突破呢樣嘢啊，咁樣。另外就係講呢個宇宙啦，同埋 講到宇宙咁嚴重， 唔係即係 宇宙， 宇宙 飲酒， 飲酒， 宇宙。 同埋我覺得仲有係個母女嘅關係咯， 同埋親母同埋養母嘅關係， 係啦，呢啲我自己就好避佢同媽媽個關係咧嗰度。即係同埋嗰個女孩子佢嘅一個 teenage 嘅成長咧，遇到嘅一啲自己嘅混亂啊，或者好多嘅不滿意啊，或者對自己嘅一啲懷疑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好吸引，好好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大选部分对胜负有关键作用的摇摆州份未分出胜负。美联社报道，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有10张选举人票的威斯康星、有16张选举人票的密歇根和有20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竞争激烈，要确定哪个胜出言之尚早。形势未明朗的州份亦都包括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内华达州。美联社推算，特朗普在北卡和佐治亚州的机会较大，拜登就在内华达州领先。推算又说，特朗普目前取得213张选举人票，拜登有238张，领先25张。这个情况维持了几个钟头，暂时未知还要多少时间才可以知道哪一个是白宫未来四年的主人。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寻日被捕，警方说她涉嫌用车牌查册资料用于不符声明的用途，触犯道路交通条例的虚假陈述。本台查询有报章去年有报道，亦都曾经以查阅车辆登记资料获得目标车辆的车主个人资料，警方有没有收到投诉和是不是会跟进。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说会不会跟进，强调会视乎报案地点、案发地点和案件性质等的因素，安排最适合的团的队伍不偏不倚作出专业调查和跟进。警方强调，昨日的拘捕行动绝对不是针对个别行业或者节目。警方又说，运输署网上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系统是有特定用途，如果在申请过程中提供失实资料，申请人可能触犯刑事罪行。本港再有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至今累计有106名确诊者死亡。医院管理局公布，屯门医院一名70岁男患者今朝早离世。发言人又说，现时共有92名确诊患者分别在20间公立医院留医，其中8人情况危殆，3人情况是严重，其余81人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9岁男子。他在威尔斯医院留医期间出现肝功能异常，现时情况稳定，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住在大埔，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暂时未能够确定感染的源头和途径，已经将个案通报食环署的防治松鼠事务咨询组，以视乎情况和需要进行防治鼠患工作和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714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2点，升53点。

咩养粮生冇咩咩不及养粮， 生粮不及养粮 系生粮不及养粮大系啦。即系呢一个女主角咧，啊，佢喺戏入边叫做 Elizabeth 啦，叫佢阿 Beth 嘅啲人都系咁嗌佢。咁佢咧其实就经历过两个妈妈啦，一个自己亲母啦，一个就系后来喺孤儿院度养领养咗佢嘅一个母亲啦。咁嗰段咧，即係佢同後來呢個繼母嗰個關係咧，嗰段係深，即係個篇幅係多啲嘅嚇。咁我一路睇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咦，嗰個年代嗱，原來首先咧，我就唔知佢嗰個生嗰係應該係60年代1960几年啦嚇。咁原來喺嗰個年代嘅美國咧，啲年青人都幾會日爛，即係酗酒啦、飲酒啦，嚇，唔係淨係啲 teenage 喎， 係 啦， 係 啦，即係連個媽媽，即係呢個繼母咧，佢其實佢根據個電影講，佢係一個好虔誠嘅，都係一個 Christian 嘅 family 啦，即係個 佢唔乖先啊嘛， 係啦，都係教徒，冇錯啦，佢都一樣係成日即係要即 係靠 係啦，要飲酒嘅，仲飲得好勁嗰啲嚇，咁然後跟住個女又會飲酒啦，即係佢直情係會。即冇话佢教个女饮酒，佢会俾个女饮酒啦。咁所以个女唔开心嘅时候，即讲紧呢个养女啊。咁我一路睇就觉得，如果系亲阿妈，一定唔会咁咯。即我自己睇嘅感觉就系觉得，如果我代入咗个角色，如果呢个系我个女，我一定唔会用俾佢用饮酒嘅方式去 relax 咁样。咁第二样嘢咧， 我而家又唔系喎，而家因为而家好多种酒噶嘛，有啲嗰啲咩cider 嗰啲咧， 就轻啲， 好少酒精。 系啊，你可以即系。你而家啲 十八歲先嚇 嗰啲，其實佢哋唔會同你等十八歲嘅啦。 只根本都飲唔出酒精， 好似我哋以前咁咩？飲嗰啲乜乜 Sandy 咩？係 啊，識講啊你。 係啊，而家唔係噶啦，而家佢連乜乜 Sandy 係咩都唔知。 即係佢真係好困惑嘅時候咧，有時你要覺得你扮同佢。咧，有冇你專職？佢會有種感覺，覺得哦，你都當我大人喎，咁佢就可以 break the ice 啊嘛。同埋好似你講咁，嗰始終都唔係佢個女嘅。 係啦，我就覺得好強烈，覺得因為唔係佢個女咯。 不過你實在唔明西人對於酒嗰樣嘢嘅，你睇下英國嘅疫情咁咩咁而家咁反彈咧，其中一樣即係佢哋即係佢哋唔去 happy hour 係唔得嘅，佢唔 happy 啊。係即係 名 嘅 名點叫 happy hour 就係咁解嘛。 即係以 happy hour 係一定要叫杯酒嚟即係傾嘅。 佢哋 relax 啊嘛。咁就 要靠酒精去 relax， 系 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个女咧就喺一个佢个女即系嗱呢个地即系呢个时代背景咧就系、是、捉棋系一个男性嘅活动嚟嘅，冇乜女仔会去捉棋嘅。咁仲要捉到咁叻嘅， 即系冇男女混合赛嘅， 系啦，全部都系男人嘅， 系啦，有女仔赛，有女仔赛，吓。即係佢最尾嗰度有提到嘅，都有個叫女棋王嘅，但係就係女仔同女仔捉嘅啫，就唔會女仔同男仔捉嘅。 咁點解突然間破天荒可以係女仔同男仔捉咧？ 佢報名啦，可能即係可能佢冇講到明，但係即係你女仔你自動會報女主組㗎嘛？ 係啦，即係你唔會咁樣自己去。就即係膽粗粗就去報男子組，佢就係傻更更咁樣去報一個 open 嘅比賽。咁嗰人就話：你個 rating 係幾多啊？因為原來咧你要報一個比賽咧，都要睇下你嘅水平啊。即係譬如好似等於， 其實捉我帶個女學嗰個叫 go chess 咧圍棋咧，都有幾段啊分級嘅喎，一開頭 係 慢慢升嘅喎。 咁係正常啊，你冇理由即係啱啱初學就走去同個棋王咁嘥人時間啊嘛。 所以佢個 rating 即係話咧，佢譬如你係第26级嘅，咁你咪对翻啲26级噶咯，咁26级就无啦俾你 由14级嗰个就要跳上去同26级玩， 好冇用噶嘛，对于嗰个14级嗰个咁样 系啦，咁所以佢一嚟到比赛嘅时候咧，喺嗰个 reception 即系个 counter 喺度，即系负责记录嗰个人，自己问佢你咩 rating 啊，佢话我冇比赛过，咁即系冇 rating 啦，咁嗱个重点唔讲啦，重点就系佢识咗呢个两个男仔先，咁然后喺另一个场合咧就咁啱同妈妈一齐咧就撞到呢两个男仔，咁呢两个男仔咧就佢妈妈话，你唔介绍下我识嘅。咁跟住佢介绍啦，话呢个系边个同边个啦，咁跟住咧，即系大家食完一餐饭之后咧，妈妈就已经问啦，哎呀，其实我都仲未谂到边个靓仔啲啊，即系依嗰个 approach 咧，就系觉得其实你都要识下男仔噶啦，即系呢个年纪咁样，应 该拣男朋友啦， 系啦，咁个女就傻更更咁样，唔系我捉棋识嘅啫，咁样，咁即系我又觉得乜啲阿妈咁嘅，即系又觉得系。 即系因为又唔系自己个女咯，咁所以就会咁。咁然后跟住个女咧，又出去开始，即系个 teenage 咧，系中意同啲即系开始好奇啦。对于、对于性啊，对于即系朋友啊、朋辈啊，咁好多呢啲好奇咧。咁佢有一晚咧就出咗去，话打电话，成日打电话俾妈妈话，我唔翻嚟瞓，即系我会好夜先翻。 阿妈 OK 啦， 个妈个反应好好笑。 系啊，个妈反应咧又系，哦。咁佢系点反应咧？佢张床度先嘅，妈妈都就 佢 pair pair 夫啦，即系佢阿妈佢养母个老公啊嘛，即系养父唔系好，其实即系佢唯有得两种兴趣嘅，一就弹琴，弹啲真系好幽怨嘅，即系我女考琴八级嗰啲，吓、真系听过嗰啲嘅。咁一系就饮酒吓、即系佢要点讲啊？佢要逃避佢自己嘅烦恼啊嘛，所以佢自己都佢自己顾唔掂自己，反而个女仲清晰，我哋。真系，阿养母，我哋真系，养父走咗，我哋真系唔够钱使、不如我去比赛啊！咁啊，俾咗个动机佢，跟住个养母仲打电话去学校、 帮佢手讲大话，请病假，其实就系去比赛。 但系你话咁样得唔得咧？嗱，我又觉得而家其实有啲学校咧，你即系以前睇有啲名校啊，啲家长啊讲是非啊，啊边个仔啊，佢啊又要去美国比赛啊，所以嗰架啲比赛大晒啊，学校又唔闹佢，真系你要觉得佢有 talent 咧、你会点啊 ？Annie 咁梗系去比赛啦，傻噶 系嘛？即系如果你个女同佢讲，我依家去韩国。要當冇 cover 先啊！喺韓國 K-pop 係，我知道你一定係 要去做 audition。 你知點解啊？因為 Blackpink 係啦 ，A 字睇完 A 字頭嗰啲 Blackpink 佢就咁整翻到 Pink Black 都好啊！咁樣 係啦。如果真係啦，你個女話要去做 Blackpink 嚇第二代 冇問題，你捱到咧，我真係覺得係唔係人咁品㗎？即係你要經過咁嘅鍛鍊同磨練啦。 前衞媽媽喎，你係 其實我越嚟越覺得咧，真係行行出狀元啊！嚇，所以我覺得。只要你真的找到自己的 passion 咧、即又是认真去对待那件事咧、即我就觉得真系冇唔一定话要放下个学业咧、先行读咗书先、然后咧就去先至发展自己的兴趣，尤其是如果那个兴趣咧系都需要一个青春的体力啦， 例如电竞 系啦，例如运动。 你今晚講完之後，我希望翻 去。你記得你講過嘅嘢。 阿媽，我要去打電競。 跟住你睇，你搞錯啊！咁唔係你阿媽喺電台咁樣講。 我話係要認真對待呢個興趣。 跟住佢話：阿媽仲要一年重温嘅電台。 我再次任谁亦能尽力未寻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价立命题独门定论未曾听过吧？美梦就望望吧。 反正我脑袋升华， 就别让别人上年大事就来转发吧。上命唔怕聚集来听一听分话，未暴露就暴露， 我心里那份释怀。 当中的小思很想知识吧，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on 分享与你好吗 You gotta keep on 整点赞跟对话 You gotta keep on 位位有百种讲法都只听到我声线比我高手更高深吧 我们女神啊 再见了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 流你梦罩莫忘吧 就为独乐而活娱乐独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聚集流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 好心理那阴影吧 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可救赎我的也只得你吧不管镜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高手更高心法 我吧，先讲竞赛吹喇叭。大家的天啊，请关注我好吗？要加的天啊，请点赞跟对话。要加的天啊，位位有百种方法，都想你听我的见解，时间几多过。 啱啱听过系 Key Man 主唱嘅安俊浩。继续翻嚟敏感时刻，而家讲紧嘅就系一套啊，网上嘅平台啦，电视剧叫做《后翼弃兵》。 嗯，呢套戏咧，我觉得睇完之后，我好强烈地觉得咧，即系年青呢、這个青叫做咩？青少年青春期阶段咧，系非常之咁触目惊心，即系佢哋真系好容易就行差踏错、 嗯。 即系呢个女主角。首先佢有啲即係童年嘅創傷啦，一定係咁樣。佢經歷咗咁即係一非一般嘅童年嘅時候，佢踏入到即係青春期啦，咁再加埋咧，即係自己可能係咪即係有啲天分或者所謂即係有少少天才嘅人咧， 係 撈搞啲㗎啦，即係同正 多多 係啦，多多天才啦、即係同一啲我哋叫做普通平凡啲嘅孩子咧，個思想啊或者諗嘢啊，即係其實係會複雜好多，仲即係所以再加埋青春期咧，即係如果我係佢嘅。无论是继母定系个亲母、嗯、我想我都顶唔顺同搞唔掂咯。见到佢即系同朋友嘅相处，喂，即系几样我最怕我啲女会发生嘅事情，就系、是、正正发生喺呢一个女主角度。例如， 所以其实你唔使怕噶啦，系一定发生 嘅。即系但系，因为嗱。我唔會見到噶嘛，即係正常我啲女佢如果做呢啲咁鬼衰，即係我覺得我眼中覺得都真係好 misbehave 嘅嘢咯，即係例如食煙飲酒，交朋友嚇，去好 casual 嘅性關係咁樣，咁即係呢啲你或者偷嘢， 你管到咩？ 係啦，第一我管唔到啦，第二就係、是、即係你會好驚，喂佢從此就係踏入歧途，誤入歧途啦。但係呢套戲又唔係，佢就出翻嚟。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做曬呢啲嘢之後，所以我諗嗱，一係個時代背景真係唔同，當年嘅人咧，可能真係覺得即係濫藥係。其实全部人都买嘅嗰只药根本就去 pharmacy 已经买到了，即系佢嗰只咧所谓镇静剂咧，连阿妈都食嘅、即系连佢个继母都自己嗰时都要自己买一扎翻，直情系继母叫个女去帮佢买，因为个妈都食紧。跟住好啦，用酒嚟到麻木自己，用酒精，亦都系嗰个时代可能亦都系。 咁但系其实而家有第二种麻木嘅方法啊嘛，咁、你就 系 上网啫嘛，因为其实而家未话你上网嗰种你就算碌一啲某啲嘅社交媒体，佢嗰种拨下拨下。感觉其实就等于你掹嗰、那个嗰叫咩角子老虎机啊，系嘛嗰叫吓吃角子老虎机、你掹一次你就系有一种兴奋感吓，咁、你输咗你唔忿气，你再掹啊，今次好似好啲、啊，跟住就算你输咗都有兴奋感嘅、即系等于你睇一套戏，你见到嗰个主角受伤，你有一种恐惧嘅时候，都系一种。sensation 啦，个感觉嚟噶嘛，咁呢、這个即系虽然而家话而家啲小朋友都有时都会，唔系有时有啲小朋友佢唔食传统嗰啲烟，佢咪去 vaping 咯，食啲电子咯， 系， 但系即系好，佢哋去到某个，我觉得点讲咧，即系因为可能去到呢个青春期嘅时候，佢有种疑惑啦。 功課的壓力啦，或者身邊的人給他的壓力啦，然後他們就嘗試去找一些途徑，就去 relax。 當然我們、啊、即是我們敏感時刻那些、成我們的淑女就去做瑜伽樣但是你瑜伽未必適合這些十幾歲很活潑的人的嘛， 因為他們覺得哇太靜太慢了這樣 的嘛，是 啊， 是啊，其實他們是需要、刺激 動的、 啊、他們是要需要不定的刺不斷的刺激，否則會覺得很悶的嘛。所以我就冇話，我唔係話食煙飲酒一定啱我啫。咁、但係但我亦都唔敢話係錯曬。點解？咁嗰啲阿爸都食緊煙， 係啦， 我屋企嗰件都係食噶。咁我點講啫？ 嗱，所以呢個同即係碌手機一樣咯。即係嗱，我哋可能有一方面叫啲小朋友，即係我哋嘅孩子，喂，你即係適可而止、哦，即係唔好不停咁樣，即係對住個 mon 咁、哦、樣。咁但係其實自己即係有時都會做呢件事噶嘛、所以真係我都同意敏達人講嗰樣嘢，即係而家有時咪有時麻木自己咧，都手機都真係其實都係一樣，即係上咗癮啊！ 一起身， 係啊， 刷牙洗面都未啦，就電話啦。 去洗手間而家都係要揸住個電話， 係啊，跟住臨瞓話咗瞓啦，跟住又揭下個電話，跟住就唔瞓，我又坐喺度噶咯，見咗一兩個。 你甚至乎瞓瞓一覺，扎醒咗你都望下電話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話呢樣嘢係咪一定比食煙飲酒差咧？ 其實呢個都係另類毒品嚟嘅，算唔算？電話 係 絕對毒品，因為你每睇一次咧，或者就好似拉嗰個吃角子老虎機，你就係有一個 舒服的感覺， adrenaline 興奮的感覺、我唔記得咗邊隻，哎呀，已經俾翻曬先生，唔知係 adrenaline 啦，定係安多芬啊？應該係安多芬嗰個感覺， 開心嚇嚇， 俾令你開心咯，即係你睇完手機，你哎開心喎、啊，見到呢、這個咁樣，不過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每一代其你留意一下，其實每一代人都係揾緊一啲逃離現實嘅方法啊、就算你個古希希羅世界，佢哋釀酒，佢哋覺得酒係酒神呢樣嘢嘅。你話飲咗嗰啲嘢咧，令到我嗨嗨地喎，即係佢哋唔係講嗨嗨地啦，我唔知道以前古代希羅世界點講啦，即係好似好 happy 咁樣喎。咁所以邊個識釀酒嗰個係酒神嚟嘅喎，佢哋好尊重嘅喎。 係好似喺套戲入邊咧，其實我一開始第一集睇佢去派藥，就係、敏德仁講嗰段咧，即係企喺度個個即係孤兒排曬隊， 經典啊嗰段。 係啦，咁我咧因為真係冇呢啲咁樣嘅諗法咧，就話原來哇，點解當年啲孤兒院會咁樣？總之就見到佢兩粒藥，好奇怪咁樣。 因為calm down佢哋，即係佢寧願佢哋個個呆呆滯滯， 係啦，即係蒙巴仔院啦，所謂。咁但係我嗰時初諗話，哇！呢間係咪暗黑孤兒院嚟㗎？即係我以為啊，即係個故事發展咧，就佢不幸入咗一間暗黑孤兒院，就俾人哋拍懵仔院，即係我以為係咁。但係再睇落去咧，原來唔係，原來其實就係個 norm， 根本就係所有嘅孤兒院，我相信就係希望啲細路仔咧容易啲處理，即係佢哋唔好喺度即係太過興奮狀態啊，或者即係控制唔到個秩序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就係慣性用呢一樣嘢，就係俾啲細路仔咯。 这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也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拼着与非。

嘅或者而家嘅人，其實都係會，尤其是年青啦嘅青春期咧，都需要即係一啲方法去令自己脱離，係 relax 脱離啦，佢哋 relax 脱離，就未必係平靜嘅，佢可能都係 V 哇鬼叫。係 啦，咁而家現代就即係、就是、我哋不自覺就用個手機呢樣嘢。咁、我睇翻有個調查咧，係美國嗰邊做嘅，咁啊就係、是、訪問咗一啲家長啦，佢哋就話係訪問咗幾多個實先2000个。2000對家長，咁就問下佢哋咧，你有零，即係佢哋都擁有零至到十八歲嘅孩子嘅、即係自己嚇旗下嚇， 十八歲以下 有零至十八歲嘅孩子係啦，咁就問下佢哋，你有啲咩管教上嘅失誤啊？你覺得後悔做過嘅事情啊？咁樣，咁跟住佢就發覺咧，原來頭號排第一嘅咧，有成接近70%嘅家長都話咧，最後悔嘅咧就係俾得啲孩子太多嘅 screen time 啦，就是、用手機啦。係啦，呢、這個就係佢哋喺即係自己回想翻、反省翻、即係呢件事係最錯嘅。 但 係 其實 就用手機太多。 但係而家呢個世代上已經唔到媽媽爸爸控制啦，係嘛？ 係啦，我都啱啱想講乜、我都費事講啦。呢個唔係我哋 個 screen time 唔係我哋俾嘅，係佢哋自己爭取嘅。 你點話爭取咧？嗱，因為度度都有 WiFi 係咪？ 呢、這個其一，其二就係佢而家有好多已經有啲嗰啲數據卡咧，跟住我啊嗰啲叫咩數據，我唔記得咗啊。即係總之就係買幾多激咪幾多激咁樣，佢自己買咯。咁、買咗可能你媽媽都唔知㗎。咁、仲要係以前就話電腦就話大部啲仲要牛龜嗰啲電腦嘅話，你一開著全間屋都睇到你著咗啫。你而家手提電話，我冚埋張被喺入面睇，你完全唔知㗎。係、 啊，所以唔係我阿媽都係咁做。我都俾得太多 screen time 阿婆婆啊！ 但系呢个女就管教得唔系 咁。我真系要讲翻，我讲过一次噶啦，即系有一次我入佢房啊，咁即系半夜三更啊，佢扮瞓咗，佢扮瞓咗，一见到我入嚟咧，佢即刻咧就僵硬咁样啦， 以为你以为佢瞓咗， 咁但系我睇到张被嗰度透住个电话光出嚟。透住，同埋佢根本就戴住眼镜， 好小朋友啊，好得意啊！ 即系妈咪，即系一个电话在床， 系啦，即系个奇英，佢都知道自己唔啱，都咁。咁你个婆婆都系咁，我点会教啲孙咧？佢点会去教啲孙？自己都控制唔到。 我反而想知问，但系你有冇即刻就当场捉住佢， 踢爆佢？ 系啊， 我梗系费事啦。我觉得咁你咪玩埋佢咯，你咁 开灯玩啊？ 你又要熄灯喎，系啦，但真系好笑，嗰、那个 screen 嚟熄喎，喺个面，我想话俾大家，即系电话光真系好光嘅，成个面胎佢都可以透啊，冚住面胎都可以透到出嚟嘅。我真系见到 要再光啲啊嘛， 你唔系你少你哋少，你可想而知问大人听屋企嗰个位置啊，阿妈又系我。女又是我，阿婆又是我， 工人又是你， 工人又是我，好笑啊！ 不过又咁话说回来，即系 screen time， 我哋固然控制唔到啦，但系你首先一开始你唔好俾佢有呢啲。即係例如或者褪遲啦，盡量褪遲，即係唔好咁早開始俾個電話。 唔好當奶嘴用。 係啦，即係真係唔好一歲兩歲就已經即係動個 iPad 啊，或者咩喺門喺佢眼前咁樣一路食嘢一路睇咁樣咧，即係其實佢會真係慣性咗咯。咁呢樣。呢樣即係都可以，我哋盡量褪啦，褪得幾多得幾多啦咁樣。好啦，咁第二樣佢哋覺得即係都係管教上咧，自己有啲後悔做咧，就係、是、話喺啲仔女面前咧就講咗一啲唔應該講嘅説話。 真 係 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啊！叉燒英文係咩啊？咁啊， 嗱呢一個就係侮辱性啦，即係 hurt 到佢弱小嘅心靈啦。佢另外講啲就係話，譬如粗口啊，即係自己發脾氣啊， 衝動性嗰種嘅， 係啦， 出口嘅説話， 係啦，俾啲細路仔聽到你講咗一啲即係實在唔應。例如啲唔客气嘅说话，或者未必系对住个细路讲，可能你系喺生活上遇到一啲嘅问题，你就讲咗出嚟，发火咁讲出嚟，咁细路仔咪学，或者唔系一个好嘅，唔系以身作则做咗一个好嘅表现，咁佢哋都会后悔嘅。 系 咁，另外第三样咧，就系、是、觉得有阵时俾咗一啲唔应该系嗰个适合佢嘅年龄嘅嘢俾啲细路仔睇。包括书啊，电影啊，电视啊，咁样呢啲啦。 我都覺得係嘅，個小朋友可能仲未識得佢自己識得消化。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屋企人咧都會睇好多一啲以前好興 LD 咧，即係好大隻嗰啲碟咧播電影噶嘛，成日走去租，嗰陣時仲興租啊。佢咩碟都租翻嚟睇嘅，我啲阿姨啊舅父嗰啲，咁咧跟住係 一齊睇咯喎，即係 係啊，又會帶我去電影即係帶我入戲院睇大迷信啦。跟住之後我係真係驚， 所以你而家咁驚 嗰陣時已經驚嘅，係啦。但係我而家都會經過銅鑼灣嗰度咧，即係我都會喺度望下，係啦，即係係會呢啲咯，即係嗰啲作邪作鬼啊，呢啲真係記一世噶。甚至乎再睇一啲咧，再恐怖啲嘅電影，不過嗰啲係紀錄片嘅，我諗緊開唔開咪講啫，係啦，好多人唔好開咪講啦，即係嗰啲一啲紀錄片咁樣嘅，咁真係記一世噶，到而家都記得噶，好記得噶。但係嗰陣時， 你啱啱我開咪講啊， 係乜嘢？ 我記得我， 我想咪三米話，而家即刻翻三米話 睇鹹片啊， 你一齊睇啊？ 我唔會一齊睇，我一開放學開門，我聽到咦佢做乜刪咗架 VHS 咁勤啊咁咁樣嘅，但係我出邊都聽到聲啦。不过我的心灵都好正常嘅，你睇下我几强大喺咁嘅身咁嘅环境当中，系啊 系啊， 讲完你哋冇反应啊？ 唔系咁呢个好多人都会遇过， 你唔好啦，你哋唔够胆讲。 首先我屋企真系冇咸片 ready 摆喺个电视度咯，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次 收埋噶嘛， 有一次咧， 我话俾你听啊 ，Annie， 所有男人都有收埋嘅，你唔知嘅， 我知，因为我个女讲翻俾我知。我话说咧，就系咧有一次咧，就讲 你唔好讲你屋企嘢啦，我揿住你， 做乜一大踢包啊？ 唔准你讲。 哦，好啦，咁唔讲啦， 系讲我屋企嘢咁样，系。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明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宫，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 在时光中显现。 而家听紧嘅系陈建安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时光边缘的人》。剛才我們播歌的時候一致有共識了，決定可以給 Annie 公開剛才大爆她老公的意思。 我呢甘願揭露我家庭的秘史，因為我希望大家 要，我都撳住你的了，她提到的東西，但最後我們聽過是很少的，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警戒，就是大家父母都要小心這件事，因為我們有時候都是不覺意就自己 設了一些危機給自己。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父母的，平時我哋對住普通朋友、 都好容易啊， 都好容易、啊。 係啦，嗱，就係、是、首先你個手機咧，記住你收啲信息咧，譬如圖片啊或者咩咧，最好就 set 咗咧，係要你真係撳 save 佢先會 save，就冇 auto save 係啦。咁一來佔據你嘅數據空間啦，乜嘢都 save 係咪？咁二來咧可能 save 咗啲其實無謂謂嘅嘢啦，三來有啲係唔應該俾其他人睇嘅嘢你 save 咗啦。咁話説咧就係、是、我咧就唔知有一次講開即係呢啲都係裸露呢啲問題啦，咁跟住我女就話：，切，我都睇過啦，咁樣有咩咁大不了啫？ 即係好淡淡， 係啦，好淡淡。我講話你其實係個，爹哋手機有啦，咁樣。咁跟住啊，嚇！ 佢阿媽面前爆啲， 唔係即係其實佢已經係火耐之前嘅事嚟㗎啦，仲要係即係不時唔係特登大發現啊！ 你睇下你個女幾平常心， 幾特別 真 定啊！ 得你學下啊嘛！ 係我知道， 咁你唔可以再嚇我一跳嗰啲。 咁跟住咧，原來話説咧就係嗰個係咩咧？就係即係喺新年嘅時候咧，咁咧我老公咧佢啲朋友啦，男性朋友就 send 咗一啲咧，即係calendar 月曆，咁就係啲裸女嘅月曆一幅幅。咁樣，咁我諗男人 都拍呢啲噶啦， 係男人嘅依啲噶啦，係咪先？一定係噶啦。咁佢都唔係特登 save 嘅，就真係有 auto save 呢個 function 就真係 save 咗。咁於是又有 強調啦，佢唔係特登 save 㗎。 咁我相信唔會咧，有乜好睇啫？又唔係靚。咁跟住 佢哋覺得唔靚咗就唔會周圍傳出去啦。 佢哋覺得有好嘢應承弟， 完全打破曬 Andy 嘅信念。唔好意思 ，Andy， 你唔好頭先嘅説話，你唔好篤爆佢嘅泡沫啊！就算旅遊泡沫嘛，旅遊咩啊？旅遊氣泡，旅遊氣泡唔得，佢都有個信念，愛情氣泡嘛，你俾佢 keep 翻入去先。 嗱，咁我都好鎮定嘅，我都明白佢唔係特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咧，佢有一次就俾咗個女揾啲嘢喺佢嘅手機度，咁佢個女碌下，咪睇到咯。咁就睇到都冇乜嘢啦，亦都冇話特登要同媽咪去報案啦，或者點樣啦嚇。咁我覺得，所以原來有時偶然我都會將一啲唔應該嘅嘢咧，其實係俾啲小孩子喺唔適合嘅年紀。睇咗嘅。 来，无畏，在终点抱着吉他，沿路低。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重力前薄去，谁高过位置各位如无稽，才单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体，从不知到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丽奏着谁的歌，世经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干这次孽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刻，风景到处天塌地裂，一起拉响这最后。

逢禮拜三晚咧，夜晚嘅十一點半咧，繼續咧，呢度都會有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嘅主席郭善恆 Helen 喺度嘅。Hello，Hello， 大家好， 係問大人 Hello。嗱，今日我哋上個禮拜又講咗啲焦慮嘅嘢啦，但今日咧都好想繼續講焦慮嘅嘢。 係啊，因為實在太多人有焦慮啦。 係啊， 係啊，咁但我點知道咧，自己真係唔係諗多咗咧？我原來係啊，我只不過係準備得好而係。證實到自己是焦慮的呢，咁啊，阿 Helen 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幫我哋去量化一下呢件事呢？ 通常我諗即係我哋之前有提過，就係焦慮可能幾個方向嘅特徵啦，無論係你思想上嘅困擾啦，你行為上真係你逼迫住自己一定要去做某一啲嘢啦，定係其實你嘅身體係不由自主嘅反應。咁通常呢，即係呢個要三埋一體嘅，即係如果你話我行為上我鍾意檢查啫，我鍾意去查清楚啲嘢 ,ok 啊，呢個冇乜事㗎，或者係你思想上我個人係即係緊張啲嘅都冇乜嘢。通常呢都一定要加埋喺一個身體嘅回應，即係譬如你身體可能即係我哋講話好崩緊啊，或者有啲無以名狀嘅痛楚，但係你睇過醫生㗎喎。check 過曬嘅喎，但總之又好緊張啦，即係又容易腸胃有事啊，或者點？但係其實你又冇食錯嘢，又照過曬，乜都冇嘅啦。咁好多時都係心病還需心藥醫啦。咁而呢啲情況咧持續，如果真係去到焦慮症咧，我哋話真係要持續一個月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我都預防性於治療啊嘛。咁不如我哋睇下會唔會係有啲情況係呢兩個禮拜內你會出現過嘅呢啲情況啦。即係譬如你係咪成日都感到緊張？或者好烦躁咧吓，佢话冇噶，定系几日会有，定系日日或者一日三次吓，每次一个钟咁，咁就好影响生活。 即系听众们都可以继续玩呢个计分表噶咯， 系啊，咁都 跟住佢， 跟住佢系嘛， 系咯， 系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困扰嚟嘅。如果你话成日都会系影响住你嘅，就会好辛苦啦，系嘛。又或者有时我哋话系咪无法停低你或者控制你嘅焦慮或者一個憂慮咧，有時係嘅，即係好似我哋同一啲即係家長去談育兒，去談一啲兒童心理嘅心得嘅時候，佢哋都話：，養兒一百歲，長憂99啊嘛，即係最老土嘅但係都係真理嘅説話啦。而係可能佢會覺得好難停低嘅咁，但係其實你話適當佢升咗上學中學或者佢自己搞掂啦，咁 OK 啦。但係有時咧遇到一啲咧，我哋話特別係我哋叫做一啲空巢現象嘅家長，即係仔女大曬啦，得翻自己一個，佢成日都無法停低咧去擔憂，即係仔女發生嘅事情。因為有時咧嗰、那個無法停低嗰個擔憂咧，都源於一種唔能夠控制啊，我都唔知佢点啊，所以咧有时嗰啲即系题外话，有时嗰啲 其实习惯啊，因为我做 案就系咁样。 我做咗18年嘅妈咪咧，我发现又即系其实佢哋大个啦嘛，应该佢都成人啊嘛，但系其实嗰种长忧99咧系一种习，当爱变成习惯，如果简单讲就 系 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其实有时唔使嘅，好似即系阿 Helen 讲笑咁讲，有一种阿妈觉得你冻嘅冻咧。咁就要第一，你要察覺你自己係呢一種係習慣式焦慮先，根本就唔需要嘅嚇。咁如果你唔察覺，你會咪繼續好似我阿媽對我咁，係啊，佢會繼續覺得我凍咯， 係啊。所以我諗嗰個情況就係你知道點樣去控制先哦，即係你原來你真係諗三個鐘，諗一個鐘，咁有啲時候你係真係要做其他嘢嘅。咁呢個亦都係同時嗰個處理嘅方法咯。咁定係你話我過分擔憂好多唔同嘅事情，即係唔同嘅事情就係、是、由人哋仔嘅問題、老公嘅問題，定係其實幾個即係親戚朋友所有嘅重擔，你又會分擔埋啊？又或者工作又點，經濟又點，好多好多嘅擔心咯。咁另外就係有啲情況就係你唔能夠去放鬆嘅，即係頭先我哋特別講你個身體對於焦慮嗰個回應，有啲人咧就唔識放鬆嘅。即係我以前咧，我記得好耐好耐之前咧，我就曾經喺青山醫院嗰度實習嚇，咁而係咧遇到呢啲病人咧，即係我哋就發覺咧佢唔識放鬆，即係咁你一個唔識放鬆嘅人，你點樣教佢放鬆咧？其實即係哲學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咧？你唔識放鬆嘅，但係你放鬆啲啦，你放鬆啲啦，佢。其實諗極咧，佢都唔能夠放鬆 都唔知點放鬆。係 因為 做乜？ 其實有一樣嘢就係都想同阿 Helen 傾下。我覺得人咧，即係嗰個意識咧，你係不斷有 想法啊。咁你個有啲人嘅想法，一陣食雪糕啊，好開心啊，雪糕真係好開心。但係有啲人嗰、那個即係嗰個意識，當你即係我思故我在嘛，你諗緊嘅其實就係有意識啊。咁嗰、有啲阿媽咧，真係慣咗每一刻每一秒都係諗緊啲仔女啊。咁佢哋就係停唔到呢個題目啊。咁譬如佢有啲人驚啊，我而家真係好驚呢一個疫症咁樣，佢就不斷咁喺度 loop 喎。佢有啲嘢唔係新料嚟嘅，因為我哋有時都聽到有啲人講，其實次次同佢傾偈，都是讲翻啲旧料，但系佢哋系解决唔到咯。 我谂其实系冇人去俾一个肯定佢咯，即系原来真系细心啦，太太啊，伯母啊，妈妈啊，都系多谢你嘅关心。而系其实有时可能个仔女提下你，或者佢真系多谢啊，好似你收 email 咁 receive with thanks， 即系都真系有一个回应，其实系让佢放心嘅。哦，原来你收到啦，因为好多时佢哋嘅即系控制啊，或者佢嘅担心系。冇人話俾佢聽，其實 OK 啊 ，I'm OK 啊，我 OK 啦。咁佢就唔信啊嘛，就係佢唔覆我， 咁啊繼續擔心，更擔心，因為唔覆我嘅。 係啦，所以頭先譬如我講咧，即係好難以放鬆啊嘅人咧，我頭先特登攞咗個小道具出嚟，即係我手頭上就有包紙巾啦咁樣。頭先我話有啲人咧就唔識得去放鬆，咁我哋咧就即係亦都係去講好似雞先蛋先嘅問題咁啦。我哋話既然佢唔識放鬆咧，不如我哋就教佢。出 哦，即系之前嗰个出气球嗰啲 friend 系啦，咁但系咧呢个咧就有个巧妙嘅，就系当然啦，你唔好自己咧揸住个拳头捻实，因为有时你手指甲长嘅话咧，你会整损只手嘅。咁我就俾包纸巾你，其实毛巾都得嘅，即系总之咧，你手握一样嘢，哇，捻住捻住，想象下，而家我就捻住一包纸巾，捻到咧，其实你会冇晒力噶嘛，你唔可以捻好多个钟。咁而系你出尽力，跟住捻到一个位，你觉得尽啦。然后你慢慢放 哦，因为攰逼自己慢， 而系去想象一下咧，去感受一下咧，就系你由好紧去到放松嗰一刻嗰个感觉，而嗰班人咧就慢慢话俾你听，原来呢个系放松。原来呢一种就系放松，咁就系慢慢佢要体会，因为佢个人绷紧得太耐。你叫佢鬆咧，其實佢完全係唔理解、想像唔到，咁變咗我哋就會有時，出盡力練一練，跟住可能咧，跟住就慢慢放，反而咧佢會多份嘅體會，原來呢個係放鬆嘅感覺。有啲人係人生當中從未試過放鬆。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你是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 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恬静被爱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My only one 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剛才阿 Helen 呢就提到有一種人嘅，就係、是、原來人生當中佢未曾試過放鬆嘅，咁嗰啲就係努力奮鬥、努力奮鬥咁樣啦，或者係不斷去思考佢嘅危機感嘅點樣處理嘅人啦。咁其實都幾辛苦喎，佢哋。 係啊，我哋有個即係俗語就叫做好似 never good enough 咯，即係永遠都做得唔夠好，或者可能喺佢嘅成長經歷當中就係、是。佢停落嚟啊，佢放鬆啊，就會覺得係即係懶啊，有問題啊。咁當然呢啲係一啲嘅人哋俾佢嘅思維啊，或者少少可能植入嘅價值觀啊，影響咗佢嘅一啲習慣或者思考咁樣咯。 咁啊，頭先都講咗某啲嘅識緊張或者焦慮嘅特徵啦。但係頭先都有講過 ，Helen 就話喂，持續一個月嘅話，咁就真係話喂你有事啊，咁都要尋求有專業嘅求助啦。但係如果我全程裡面或者可能嗰兩個禮拜裏面，我中間係有少少時間，我真係舒緩到嘅喎。我唔係24小時都係緊張狀態，咁又算唔算有事呢？ 我諗都係回歸翻頭先講嗰個，即係會唔會影響生活功能啦？咁可能你嗰排放假，咁其實真係需要時間，亦都可能係你身體或者身心話俾你聽，你都需要時間休息啦。咁另外一個層面就係讓你去理解，真係你身體嘅緊張係咪真係冇事先？因为头先我哋话，即系焦虑，可能佢真系去到一个症状嘅时候，维持一个月等等，有啲唔同嘅焦虑症状，系令到你身体又唔舒服嘅，即系佢会，我哋话一种somatic 嘅 response， 即系真系一个身体嘅感觉，系啦，心理影响生理，或者生理影响翻心理，即系等等都会有。咁所以你话，如果我紧张两个礼拜，系因为我下星期有个面试，咁 OK 啦，因为呢啲系 有原因， 有原因啦，有迹可寻啦，而唔系话你控制。睇唔到啦，同埋亦都有一个限期咯。咁所以有啲有时我哋讲笑话，如果唔识紧张嘅即系学生，我哋仲头痛噶嘛，即系佢个动机啊，或者好撇啊嗰啲， 系得滞， 系啦。咁所以即系调翻转翻翻嚟头先讲嘅呢个位置，就系你要理解到你自己个焦虑嘅源头喺边。即係個源頭係咪真係來自以前個成長經歷啊？有人同你講一句説話，哇！你停落嚟啊，唉，真係懶 懶啊咁樣係 啦。甚至咧，即係有時 大懶蟲。 有時個比喻就係、是，有啲人咧翻工翻好耐啦，一放假病 嘅 喎。 係呀，我係咁噶。 呢個咧，我個家庭醫生講過 stress hormone 喎，我信嘅喎。 係 佢即係佢話，即係你好緊張嗰陣咧，我唔知係咪嗰啲叫 cortisol。中文系 咩？ 系吓，就有时会揿咗你啲炎症啊，就你唔觉得自己系病啊，咁当你 relax 咧，就冇咗嗰啲，咁跟住嗰啲病症就出晒嚟噶。呢个我个家庭医生同我讲啊。 所以其实都系完全有关系嘅，即系点解我哋话心理会影响生理？点解话焦虑一定要联系翻一种身体嘅一种症状去讲咧？就系、是、正正就系你身心系合一噶咯，即系你原来理解到，所以有时我哋真系去理解到放松嘅方法啊，可能真系你要做啲按摩啊，或者系一啲嘅感 覺，讓自己即係有時好緊張，你會話係啊，準備要出嚟演講啊，可能原來你按摩一下隻手啊，或者撳下啲手指頭啊等等，咁又會好啲嘅喎，因為你嗰個平衡啊，或者你即係平衡翻嗰個緊張嘅感覺等等，咁所以我諗真係要揾翻到底嗰個源頭喺邊度嚟先，定係真係有啲經驗係哇，你曾經嚇親過啊，又或者驚到哇，我當眾出醜，我都唔會行翻去呢度啦，或者我次次咧上到嚟咧都扭扭下口嘅，咁我真係唔敢再講啦，咁即係有啲嘅經驗，而其實如果我哋揾得翻個源頭或者第一次即係嚇驚嘅情況咧，咁呢個都幾重要嘅，就係我哋咧可以做一啲我哋叫做脱敏嘅工作啊，即係 desensitizing。 脱咗我。 脱咗敏大， 脱咗敏感时刻， 咁啊唔好， 我 Kitty 就系脱咗敏啦， 脱敏咁啊就唔再敏感啦，系咪？ 系啊 ，OK， 咁呢啲就其实系逐步让佢去放缓佢自己嘅紧张咯。咁有啲即系老一辈啊，即系前期嘅一啲心理学研究成日都话，做啲咧我哋叫暴露疗法好唔好啊？即系咧， 暴露 therapy 系啦，即系越 有佢惊啦。嗱，咁我讲个例子啦，有个好出名嘅美国演员咧就叫做叫 Kirk Douglas 啦吓，咁其实咧佢话佢以前咧喺呢一个佢个演艺学校嘅时候咧，佢上真堂佢都好惊嘅，佢咧就要预备一个垃圾桶啦，点解佢惊到呕啊？咁但系咧佢就话 just do it 咯，即系你多啲上台，多啲上台，咁呢个系咪就系属于暴露疗法啊？ 我觉得呢个系健康嘅暴露疗法，或者健康嘅即系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啊，即系真系去练习。但系有啲情况咧就系即系唔系咁好嘅，即系譬如你好惊一条蛇咁啊，哇，跟住就即系我成日攞条蛇 逼自己面 啊，系啊，或者要逼你加蛇王蛇王疹啊， 呢个我真系暴露唔到啊。 系啦，咁变咗即系嗰种就真系比较系即系其实唔系影响生活功能，但系又即系夹硬嚟嘅，咁当然就唔系咁适合啦。但系慢慢即系逐少去脱敏，就系个意思就系你唔系一嚟就 OK 噶嘛。我可能今日讲三分钟咯，听日五分钟咯，又或者有时咧，我有一个即系巧妙咧，大家可以抗手震嘅， 系 有一个免费嘅方法教大家抗 手震。左手捉住右手， 系咁呢个就系震嚟震去就冇用啦。OK。因為我頭先 真係左手捉住右手，唔係嘛？ 係啊，唔係，即係唔好誤會，唔係左手捉住右手咁樣。而係咧，我哋講緊自主噶嘛呢、這個反應，即係你手震係因為你嘅身體去有一個訊息就係、是你而家好緊張，咁所以你要震咧，好似咧攞翻個平衡啊，或者身體嘅感覺。咁你呢樣嘢你冇得控制噶啦，冇得左手捉住右手，右手捉住左手，但你又可以去欺骗你嘅身体咧，攞翻你嘅自主。 点样欺骗？ 点欺骗佢啊？ 我 要欺骗人哋嘅身体，我都想。 我哋咧咁恐怖嘅讲到吓，而系咧我哋即系通常咧，我就会教啲 client 咧用只脚吓。譬如你想象你企喺度演讲，你好紧张啦，我就会教佢哋咧即系大家今日有冇着凉鞋啊？有着凉鞋你就未必做到呢个实验嘅。但系如果你有时着皮鞋噶嘛，或者你着袜头鞋啊等等，咁你咧可以喐下你嘅脚趾啊。因为你的身体呢其实是需要一种平衡，即是这个是我发明的一个抗震症咁样抗震的方法。 好啊，这个 是 Balance Exercise。 轻轻呢你可以动一下你的脚趾，咁动脚趾有很多方法的话，现在想象一下就是你就一排脚趾咁样，可能有些人就不好喜欢，但是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慢慢有些手好像即是一排波浪咁样可以去动一下啦。又或者呢你说不要你动脚趾呢可能你会抽筋的，咁你可以慢慢脚掌、脚尖、重心咧，慢慢向前移、向后移、向前移。其实咧，你冇人睇到嘅，冇人睇到。但系你慢慢攞翻呢个我哋话 momentum 啊，即系有一个。 我知啦，唔系摁脚，系摁脚趾啊，偷偷地摁脚趾。 所以点解啲人摁脚就系咁咯，即系不由自主，佢紧张嘛，佢咪摁咯。咁但系摁得核突啊嘛。 咁但系摁脚趾就冇核突啦嘛。 同埋睇唔 睇唔到啊？如果你凉鞋就唔得。 系啦，我试过有啲人 攰啊，咁样摁。 做啲投資銀行嗰啲，佢出嚟演講，咁我訓練咗佢幾次之後，佢話點解冇人教我嘅細個？我係啊，即係因為呢啲 呢個係 Helen 發明出嚟噶嘛，犀利啊！ 系啊，咁所以慢慢你就会慢慢掌握到咧。当你个人唔振稳定翻落嚟咧，其实你轻松好多，因为你已经抗衡咗个身体，慢慢你直情脚趾都唔使喐。 系啊，因为开头惊嗰阵，我哋就摆落个脚趾度啊嘛。但系今日讲咗一两分钟之后啊，个人定咗咧，其实已经唔记得再摁脚趾噶啦，几好啊 ，Helen 呢个 exercise。